啊，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12:04，44秒，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十一月最后一个晚上的 NZNY 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嗨，晚上好，我是男左沉默。 对，很多人说为什么直播帖还没有po出来呢？ 因为正在拍。 今天晚上我说就让沉默一个人照吧，因为周一到周四的时候呢，经常是叶谦一个人呐、啊，又是，侧面杀呀，又是后背杀呀，又是正面。种种哈，我说那就今天晚上也让沉默自己来一张吧。 可以。 于是乎呢，现在还没有更新帖子。 对， 没关系啊，我们可以等一下的。反正2018也啊、只剩下最后一个月的时间了。 嗯、 今天也是十一月的收尾。我觉得今年好像大家对于一年的总结开始的挺早的。昨天呢，就在微博上看到了一些热门的话题哈，就聊2018。你的组成部分啊、就是当我问你啊，你的2018，你觉得就像关键词、核心内容一样，哎，你立刻能想到什么？ 对， 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来畅谈这个话题。 没错，这也是我们2018年系列总结的一个部分哈、这是展望19年的一个新开端。 对，因为我们觉得余下的31天里啊、尽管你也会有很多难忘的事情，但是和这整体的300多天比起来呢，我觉得应该说是大势已去，就是大快乐啊，基本上也是定了格了啊。然后呢，那些糟糕的、那些浓重的东西，大概都会在前11个月已经发生完毕了。 嗯， 我常常觉得12月是一个很轻松的月份。 哦，真的吗？ 对我这个行业的来说， 哦 ，OK， 就是基本上你想从90月份的这个交投标啊、预定明年的节目啊，就基本上最忙碌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然后呢，12月可以啊、比较悠闲的，把没有休完的年假休完啊、然后呢，可以迎来浪漫的、温馨的收礼物的12月24号。 嗯， 然后另外就是大家天气凉了嘛，就会时不时的多出一些聚一聚的想法和打算啊。所以呢，12月，于我个人而言，还是挺爱这个月份的哈。不知道各位的2018的前11个月哈是由什么组成的？今天晚上我说沉默这条帖子由你来发。 嗯，没问题啊，我顺便也把这个韩丽做的互动话题抛出来。 是的，那我们就一起畅谈一下2018。我也会告诉大家我今天早晨在朋友圈里特别写的一条啊。 哦， 哎，你没有看吗？ 我没看啊。 对，因为你朋友太多了， 我今天忙到没有看朋友圈， 所以我说你居然没有留言，因为你应该感触很深的。 好，我待会儿就去看， 因为我偷了你很多能量。开口唱吧，不然都睡了，总要有一个人醒着，也不太好啊。剩最后一杯，我们分了喝吧，心都快冻僵了，应该让它轻轻跳一跳，蹦蹦也好。最后剩你自己陪着自己，最后剩我变得越来越忧郁。梦还剩一个，你先做了再说，别等天亮后脸色都那么的遗憾，又不好抱怨。还剩一盏，你要你就点燃，若欢度强颜，我就咬牙上前，用胸膛挡给你看。最后剩你一点也没脾气，最后剩我还想坚持到底。可以。 活。 2018这份大大的礼物就如这首歌一样叫礼物，我们已经享用了11个月，满满的11个月，余下的这最后的一个月份呢，其实也是我们好好的就是给这11个月的这份礼物点评亲给好评的时间了。 对， 就是这份2018，你的2018的组成部分其实就是你命运投给你的每个月份的礼物。然后你满意吗？过得喜欢吗？我今天呢给陈默发的这条，就是我看到的这个2018的组成部分呢，是在网络上有人啊、当然我觉得是很另类的哈， 是 2018的组成部分。 而且这个组成部分的撰写者应该是很年轻的朋友， 非常年轻、我估计70后的很多朋友如果不关注网络的话，有很多都不明白在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跟你说，其实很多80后有可能都不知道了。 是，当然没关系，这个呢只是一部分人他们的2018组成部分。如果于你而言你怎么理解，就像这条这个问题，就像是你考试的时候最后哈， 对， 在这张卷纸上的最后一道大题啊，大家可以自由的发挥， 对， 甚至是你的作文，你的2018是由什么组成的、 对啊，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默默，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我想到的是很多时间的片段啊，比如说听了很多场演唱会，看了很多话剧和演出，然后和朋友们一起去了很多城市旅行，然后工作上面取得了很多阶段性的小里程碑，然后呢又认识了几个非常好的新朋友，以及和很多认识了很多年但是并不熟识的朋友突然就联络起来，而且变得很熟，等等等等等等。 对，我觉得当一个作文题抛来的时候呢，一般高手呢他会有他的这个角度哈、比如说你可能会想到很多原话的一些内容，就是给我们很多角度和方向，然后有的就像小时候我们说不会写作文的人就哎呀这怎么办呢，这个上学会把自己的这个每天日常哈会涵盖其中。 其实关键是你看待生活的角度和维度，每个人其实经历的生活都差不多的，但是你的角度和维度可以完全不同。 我一般在谈到一年的总结的时候呢，我更喜欢就是把这一年和以往，就是他有什么在以往年份里没有出现过的事情、 做个对比， 他一下子跳脱出来了，成为这个置顶的事情，我就会觉得他是2018我的记忆符号里的东西。 OK， 就像我今天发的那条朋友圈哈，你终于看了是吧？ 对，我看到了，好长一条朋友圈。 对，我已经很少写那么长的朋友圈了，因为大家都不太爱写那么长的。 而且你也把朋友圈变成了3天可见。 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最近可能又要买东西 或者是有一些你真的不太想加但是不得不加，你懂吗？然后我是意思是慢慢的慢慢的他可能就不注意我的时候，或者是这笔交易结束以后就删掉了，然后类似这样的。好，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2018的组成，也是我今天早晨写的内容哈。 好啊， 我相信可能有的朋友也跟我角度差不多吧。我立刻想到的是三棵树，是我起早贪黑攒能量偷能量在蚂蚁森林中种的，一棵梭梭树，两棵沙柳，这就是我的2018来的组成部分。我非常喜欢这个公益行动，也是第一次为游戏丧心病狂的认真，每天早晨7点定闹钟起来收抢能量，一个夜班女睡眼惺忪地下地干活，抢完再睡回笼觉，就这样整整一年。有的朋友把我删除了，说受不了抢得太多了。其实在这个游戏当中我一共就15个朋友，我只有起早耕耘实时监测才能保住自己的偷到别人的，但我们都实实在在地为了沙漠绿化做贡献，超爱这个公益游戏，确实因此也更爱用某宝。你想种什么树种需要付出的能量都不一样，如果你想种胡杨的话可以攒几年了，每种一棵树呢就会获取一个证书。2018年我领了3张。好朋友的儿子每天上学路上帮他妈妈抢能量，对我也是颇有微词，常常弹幕给我施肥，大家都知道那个弹幕施肥是什么意思啊。为了种树我也是承受了不少压力和指责，但只有发自内心喜欢的事情就能坚持下去。后来呢，某宝又推出了农场啊等等一些新游戏，小伙伴们纷纷投入新项目，而我无暇顾及，我只想力所能及的要享富多种树。欢迎大家一起2019年来到蚂蚁森林来种树。这是我2018年我觉得和我以往年份做的最不同的一件事情。 哎，你是从年初就开始了吗？ 对，因为我3月份种的第一棵树嘛， okay. 然后7月份种了一棵，和昨天又种了一棵。 哦，昨天 是因为，我觉得年底了嘛，我本来是我看了一下，我距离下一棵树太远了，我觉得我只有一二可选择的时候，那我就种第二个沙柳吧。这个游戏其实没什么难度哈，所要让你费心费力的可能就是牵挂吧。就是你常常会去看一眼有什么变化，或者是在你生活里你愿意可能骑共享单车，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有能量产生的嘛。 是， 你会为了这个能量呢而去公益性的做一些事情了。这就是我2018年在组成部分当中啊很置顶的一件事情，剩下的呢和以往年份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那些重要的人都在生命中。这一年没有失恋哟。当然也没有恋哦。哎，这一切的一切呢都是感觉很舒服的， 就是从未失去未曾让我拥有的感觉。 有一句话其实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它是挺让人觉得心里揪心的，就是拥有就是失去的开始啊。 这是肯定的。 对，你想一想，的确啊，若你未获得其实也就不可能失去嘛。Monkey 的小屋告诉我说，其实可以定闹钟自动抢的，我知道，但是呢还是要手动，他会提醒你。 对，他只是会提醒你而已。 对，提醒你而已。这个游戏玩的人都知道。 拉长的影子嘲弄的回顾，电话亭人留着你的话，一句话掉一滴泪，今晚的我会是如何入睡？原来最疼痛的表情竟是没有情绪，原来最残忍的话便可以甜言蜜语，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影子讽刺的跟着我难分难离，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是想你，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你受的感激我也会不留一点痕迹。 沉底，可是别触动那些回忆。今夜你说了最后一句，一句话掉一滴泪，看来今晚的我很难入睡。原来最感动的表情竟是没有情绪，原来最残忍的画面可以甜言蜜语，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影子讽刺的跟着我是我还是那么想你，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你收得干净，我也会不留一点痕迹。表情竟是没有情绪，原来最残忍的画面可以甜言蜜语，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影子讽刺的跟我难分难离，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是那么想你，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你收得干净，我也会不留一点痕迹。 JJ 林俊杰，哎，我是留口让你来说歌名的。 我听出来了，但是我的麦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往上在弹。原来来自林俊杰。 对啊，刚刚有朋友已经听到了这首歌曲哈。在星期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推出一个话题，然后也变得轻松一点。今天的红人到了1673红，而且这一年好像我都没有转发你的直播帖。 我都已经很久没有原发过直播帖了。 对，然后刚刚陈默在来的时候说你给我准备了一瓶水是吗？我对啊，我说一年到头加个鸡腿。 这也是这一年特别不一样的一次。 对，以往没有的。 真的。 因为我觉得十一月嘛，就本来之前就是没有这个话题之前我想聊什么呢，就是大家都说现在是水逆嘛，然后加之其实每个月份呢它都涵盖着两种星象的人，对吗？比如你看这个十一月开始于天蝎，然后止于射手。其实天蝎与射手都在十一月，但是却是两种完全不同性格， 哎， 完全水象和火象不同的， 真的是 呈现的人类哈。所以本来我想说说你身边的天蝎和射手，后来想，哎，其实2018年在这个时候总结一下，大概对接下来的最后一个月份也有一些指导意义吧。 其实你想一想，就是你的太阳是天蝎，我的上升是射手。 真的、啊、 真的。 你知道叶谦的上升是什么吗？ 是什么？ 水瓶、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把他的幽默潜质就是发挥的更多了。水瓶的朋友哈，我觉得是一个挺天马行空的，而且挺幽默的。 是， 至少我身边的水瓶男很幽默，水瓶女呢也是很放荡不羁，我觉得 或者也会有些冷幽默。 对对对，就是在他们的小世界里活得挺不错的哈。 是的， 2019年还有一个月啊，在等待它到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这一刻哈，想想这2018年自己过的一些东西，然后从而指导一下你自己接下来要迎来的全新的一年。刚刚我说收到这个种树的事情呢，很多朋友也开始啊给我剖图。对，我今天在发朋友圈的时候是很认真的，我发朋友圈还是发那个微博，没有随随便便登过一张图的 啊， 每一个图都是我制作过的 哦， 就是我会把就是蚂蚁森林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加上哪一天种的哪一棵树。其实这点很有意思，就是你可以等待一个难忘的日子种一棵树。而且我最近发现还可以，以前就是有合种嘛，比如咱们几个人一块儿种，但是大家都很有私心的、谁有那么多能量分呐、就包括给朋友浇水这件事情，我既不给朋友浇水，朋友也不给我浇水啊。朋友之间的感情相当淡漠、在上面呢不是施肥啊，就是互相挤兑啊、基本上没有什么那个很友情互动的画面。然后我现在看到呢，他现在还有爱情树呢。

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本市已经发布空气中污染黄色预警，今夜开始以及明后天双休日期间，本市没有冷空气活动，扩散条件转差，雾霾天气发展加重，不太适宜大家假日出游。二号白天霾最严重，夜间冷空气南下，届时雾霾将被驱散，具体的情况请关注临近预报。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阴，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4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荧屏，由陈柏霖、景甜领衔主演的电视剧《火王》在湖南卫视开播。景甜和陈柏霖初次合作，上演了一段跨越30的爱恋故事。《火王》改编自尤素兰的著名同名漫画，制作团队花尽心思为这部剧的每一个细节力求完美。据了解呢，电视剧《火王》分为古代和现代两部，最先播出的《火王之破晓之战》讲述了由陈柏霖饰演的火王仲天和景甜饰演的凤剑为拯救家园与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故事。热播电视动画片《海绵宝宝》的创作者斯蒂芬·希伦堡26号因病去世，享年57岁。希伦堡创作的动画片《海绵宝宝》将近250集，讲述了海绵宝宝和伙伴派大星、守财奴蟹老板和暴躁邻居章鱼哥之间的人物趣事。这部动画片1999年开播即刻引起了轰动，近20年来经久不衰。神奇女侠系列导演派蒂·杰金斯和神奇女侠的男友克里斯·派恩在神奇女侠1984的片场联手推荐了一支预告片，这支预告正是美剧《我是黑夜》的第二支正式预告。这部剧也是克里斯·派恩与导演派蒂·杰金斯继神奇女侠之后再次联手合作的 TNT 罪案剧。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30号 十一月最后一个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今天晚上红人到了1673红，刚刚呢我们也挑选出来了，他的名字叫做 Cindy 3A87， 也是不容易啊，作为到第二时段才被挑选出来的红人。 哎呀，你这么说来，那平常我和叶倩的感受你知道吗？ 啊， 常常就是没有的啦，第一时段就是没有的啦。 哦，真的。 而且我们那个从前天开始推出一个，今年就是说去年今日评论量我们今年要超越它。 哦，就是，每次都要比去年好一点。 对对对，多一点点啊。今年120只是一个最低标准啊，但是我们要超过去年。 嗯， 你今天晚上不用太担忧，因为去年是今天是我和叶倩在一起，所以很容易达到的啊。但是呢，今天如果你愿意来参与我们的话题，我们一起来细数一下2018你的组成部分。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原话题的答案里呢，会有一些就是说你的，比如饮食，它是奶茶、火锅、肥宅、快乐水。哎，你在2018的这个饮食结构里面有变化的内容有吗？ 我这一年吃了更多的高质量蛋白质。 之前是有多低？ 之前可能吃的那个油炸的东西可能多一些。 哦，对，你还买那个油炸机呢，当时。 对，不，那是免油炸机，空气炸锅。 可是我后来就没有听说过你常用的。 对，自从他把我的汤圆爆成了很恐怖的样子之后。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些在厨房的锅具方面推陈出新的太快。 对， 太多。我今天真的我都种草了好几个锅。我今天， 哦，真的吗？ 我今年买了有4个火锅。 嗯， 就当然我是指我用了以后我觉得很好，然后我就什么618囤两个，然后双十一囤两个，然后送朋友当生日礼物。 嗯， 送火锅。所以当他谈到这个一我不喝奶茶，火锅这一年吃的比往年少了一些。 哦，OK， 但是只吃一家，就属于上年龄以后吧，你好像发现有一些稳定的自己觉得亲切感的地方， 就是我们都去的那一家。 是的， okay， 你也知道很好，对不对？ 就是以你的名义能订到位子的那一家。 就是我会永远的成为了会员。就是我这个人属于什么呢，我不会轻易让人家说动，哎，你办个卡吧什么什么的，但是只要我觉得味道一定是我想要的，你不用找我，我自己找你，我可以办卡吗？我就一定会办卡的那种。 绝对出色的忠诚用户。 对，而且我现在身上有一种体质哈，就是我基本上，大家不很多时候会遇到办完卡之后这家理发店没了，办完卡之后那家什么那个干洗店没了，我还真没有遇到过。 对，就是，你的体质就好像办谁谁火， 就是它能长久。 嗯， 就这件事情是我反正觉得可能是气场吧，我能感觉到它的品质以及它的那种可持续性发展。 为什么你在感情里边没办卡呢？ 这就说明为什么人在这方面不行，在其他方面行。 哦， 就我只能对一些广为大众，不能是一对一的那种。 哦，就是得分享的，不能是独占的。 对对，这就是每个人的老天给你的一些体质东西哈。 也是蛮悲伤的。 好像你多快乐似的。 也没有了。 对了。你的2018组成部分当中呢，它的标配答案里还有第二个，就是熬夜通宵打游戏。 哦， 其实它这个有点就是说提示你啊，你过的这些生活里都是一些挺糟糕的，对吧？熬夜对于一个晚间节目主持人来说应该是常态哈。所以这个呢，我不太理解，就是大家在家里的熬夜是怎么个熬法。就有时候我会经常看到说什么打游戏通宵或者什么看剧通宵，这个通宵是什么概念？是到早晨吗？ 他们既然叫通宵，至少太阳要出来吧。 真的会那么可怕吗？年轻人们， 这个我觉得是很多年轻人的惯常生活。 这个可真的有点不可以的。 到底要多少思念才 22:47，我们连着听了两首歌。 嗯，上一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莫文蔚的《你给我多少时间》。 对啊，这首歌也好久没听了哈。 对， 嗯，听他的时候就忍不住想到周杰伦的那首歌，也是《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时间真的很宝贵，所以我们常常会说，你把时间花在哪里，哪上里，哪面呢？哪上里 啊？你怎么了？ 如果你把时间花在什么上面， 嗯， 你看知道吗？就是一个人到了，如果反应不是那么快的时候，就会自然生成的，你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好了。哎，刚刚你看就那么几个字， 你把所有你知道的字都说了一遍，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对的排列组合。 对，你把时间花在什么上面，它自然就会显现出这个效果来。 对， 对吧？就这一年也是过去的前11个月，你的时间都用在哪里了，自然出效果。不管你是用在健身上， 哎， 你的体重、身态、身姿，哎，一定有一个效果。 就像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You are what you eat"。就是你吃的东西， 对啊， 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所以、 啊、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真的要更学会花时间在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事情上， 对， 或者是吃那些你觉得可以有资格进入到你身体的食物。 对，因为刚刚在这个听歌的时候呢，我跟陈默也分享了一件事情哈， 嗯，一件小事， 就是其实真的是以小见大， 是， 就好多事情上，我们说一个人的情商，或者说一个人的办事的方式啊，或者说与人交往的这种他的情商，其实就体现在你在做事情的时候的真诚度。 对，因为一个人的方法论真的是反映他的世界观的。 对，很多时候你不要当别人真的是傻，就别人其实不愿意戳穿，但他可能心里不愉快。 是， 但我可能属于一种就是在很多时候都愿意， 你就比较愿意戳穿的人。 对，我一定戳穿，我就觉得 人间偏差 这个话怎么，因为我不会当着别人面，但是如果一对一的话，就是你遇到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你会告诉他你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当然立场不同，我会告诉他我的想法。然后我觉得这一年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在于可能比原来更不那么在意对方怎么想了。 哦、okay ， 就是我觉得我的表达里没有任何诋毁，也没有任何的不屑和愤怒，我只是陈述我的态度。 是， 就比如说你问我这件事情你去做吗，我会告诉你我不做的理由是什么。 嗯， 就这个可能是随着年龄增长啊，包括到了这个年份里的，你觉得没有必要再去委曲求全。 对，挺好的，我觉得就是终于能够真实的做自己了，而且做自己其实并不以伤害别人为代价，但是呢你也接受了并不会是做自己之后能够让所有人都喜欢你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对，而且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也提醒所有就是比如说大家都会觉得自己在上中间受夹板气的人，比如说他只是传达一下上面的意见，对吧、然后跟你互动的时候，其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啊，这件事情我做起来呢要一步一步的推进啊，然后呢让对方接受我的想法，其实你应该最初的时候把你所有的，我觉得至少啊目前的具体的内容，真实内容告诉对方。 是， 对，就比如说我刚刚在讲一件事情啊，就有人可能问你，哎，你愿意参加这个事情吗，你表达出你愿意，然后他就会一步步的问你的要求， 嗯， 然后你还觉得哎这个人挺尊重我的意见，然后我就一一的答应，并且把你的意见告诉他，大概不到2秒钟，不到3分钟，他就会告诉你，哦，你的那个选择可能不行了，然后你现在要怎样怎样，然后我就很不明白，这3分钟的时间就会有那么大的问题吗？那你为什么还要给我 ABCD 选择？ 嗯， 就等于他给你 ABCD， 比如他问你你要吃苹果、香蕉还是橘子，比如他问你，你陈默这上面有苹果、香蕉、橘子，你吃什么？ 然后我告诉你我吃香蕉。 啊，对，然后我说不好意思啊，香蕉，嗯，刚刚被别人定了。 那你干嘛不告诉我呢？ 对，我就觉得是就是这个问题，那你就告诉我已经没有了，你怎么可能1分钟才知道这个香蕉就被人订光了呢？你一定是知道的，对吧？ 是， 你只是想呈现你的丰富性，然后期待别人选择的是橘子，就是这个道理，对不 对？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如果一个人他其实方式方法对了的话，这件事情都会很愉快，然后不至于让彼此哈很尴尬，也不会留下说哎呀这件事情没有处理好的这样的状态。 嗯， 然后我就会属于那种，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香蕉没有？那你还要我选香蕉干嘛？然后对方就说，哦，那真的很不好意思，就这些东西都是 成年人的世界里吧，大家不要就是 彼此有耽误的时间， 对，太圆滑，我不太喜欢这种圆滑，直来直往多好啊。 你纯真的眼倒映着我的脸，祈祷时间能停留这一刻，曾经年轻时无忧无虑与透明的快乐，像风一样散了。一句话一个吻，别的都不管，两个人两颗心就是全世界，不在乎是否已想得很清楚，直到我们都迷路。你纯真的眼倒映着我的脸，祈祷时间能停留这一刻，曾经年轻时 牛奶咖啡。

23:014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最后一个晚上的 NJNY 第30段，我是女友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师弟，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2018年你的组成部分。当然了，有的人会说我的组成部分就是上班、下班啊，健身，嗯，可能是一些常态的事情哈，也可能是吃过的什么，去哪儿玩的地方。还有就是一些新的收获哈，嗯，一年一年我们看似觉得很相似，但是在这中间呢也有很多不同啊，一些获得，一些难忘的片段哈。嗯，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呢也欢迎1673红和大家共同聊一聊。我们的小树目前长到了1.55米，可以告诉大家超过去年今天的1.68米应该是指日可待了啊，分分钟钟的事情了。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聊一下，同时呢确实有很多北京国安的球迷朋友今天非常的开心啊， 是 因为国安呢阔别9年之后啊又拿到了足协杯的冠军。 哦，9年了。 对，阔别了9年哈，所以我刚刚在这个广告的时候出去喝水，看了一下朋友圈，北京的小伙伴们沸腾了，就基本上全部都是国安是冠军，国安是冠军。 那是肯定啊，这也是陪了很多人青春和中年时光的 一支球队。对，这抹绿色哈，给了他们太多的快乐。今天晚上是值得开心的， 是， 所以这也会成为很多球迷朋友2018年对他们而言的组成部分里一个很重要的，我喜欢的球队拿到了足协杯的冠军。 哎，所以这也是2018年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个话题的答案当中有一个就是复杂的人际关系 啊。对， 哎呀，我就觉得虽然活到42岁，但是我真的很害怕复杂的人际关系。 所以你的工作其实人际关系已经相对简单了， 非常简单。 对， 这可能也是我特别爱这个行业的缘由哈。 是， 就是尤其晚间节目，导播在外面安安静静的， 对，老嘉宾们也都老老实实的， 没有太复杂的关系哈。就是甚至我们彼此对对方如果有意见的话可以直接表达出来， 特别直接。 对，特别直接，不舒服的地方都可以直抒胸臆的， 是 不需要就是我要什么 藏着掖着， 还要观察着跟谁拉帮结伙呀什么的。对， 真的好累啊， 我都白天不来的，等我来的时候办公室都没人了。哎呀，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真的是简单的人际关系啊。嗯，所以这一点呢我不存在，但是可能有很多小伙伴在他们的岗位上是面临这样的事情的。 是， 但是其实无论在哪里都记住有一点，就是你到单位来是工作的，对吧，你不是来处理人际关系的。 对，职业做好你的工作是第一要务。 是，当你的这个能力啊在你的本职工作上做的这个分量出来以后，真要发生人际关系复杂的时候，其实大家考量起来都愿意留住那个工作能力最强的。 是， 这就是对吧，你再玩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如果你没有真本事的话，到最后你也会被淘汰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呢，复杂的人际关系也好处理。背叛和猜疑， 哇，如果你的人生当中充满了这样的关键词在这一年的话，那你过得一定非常不好。 这个应该就是搞对象的人比较容易出现的吧。 对，或者是这个可以用来形容情人，也可以用来形容朋友。 这个我们俩不存在，没有的，对不对？这项我们自动可以划掉。朋友没有什么背叛，朋友之间也不会猜疑。 对， 但若我真有恋人的话，其实我不想去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得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 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往事并不如烟，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可惜恋爱不像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没见过分酒的喝。 想得却不可得。 哎呀，李宗盛的歌曲里真的藏着太多的爱情道理哈， 对呀， 很多这个过来人的一些忠告。 对呀、啊，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 这首歌是在山丘之前的一首歌嘛，也是他在人生哈、啊、写了那么多情歌，经历过那么多情感的过程之后， 是 最终锁定的一些很重要的情感经历哈。我觉得在一年当中，感情如果没有给自己加分，相反是以背叛或者是不断的猜疑度过的这样的恋爱时光的话，它真的会影响情绪哈。我不知道对男人的情绪影响有多大，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它其实真的会双重的影响到你的正常工作， 是 身心健康。所以我们老说一份感情，如果你不能够让他绝对的信任啊，我们老说有相信才能相爱，如果你老是不能让他产生信任感的话，那其实他带给你的真的不是一份对的人带给你的对的感情。 其实这就是把两个人的关系走向了一个负循环、因为我觉得人和人的关系如果是在正向的道路上发展的话，其实即便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磕小绊都不是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人的这种关系陷入到一个负面循环之后，你真的会觉得对方连喘气儿都是错的。 是啊，这个看看听友，这位叫做 Dinner Three， 他说我的2018的口袋组成，简言之 新认识的好多好朋友，也去了很多地方，还摆正了很多心态。哎，我觉得这句话很好，还摆正了很多心态。最重要的是在2018年有了属于我的小柴，这是狗狗吗？ 应该是柴犬， 对吧？狗狗。所以2019年的愿望就是可以带着我的柴和我的朋友一起去旅行。 你这个年纪大了，老眼昏花了，人家明明叫戴安娜史。你把它念成了 dinner。 哎，我真是看着 是吧，看得太远了。 Sorry 啊， 戴安娜， 对，他也养了一只小狗狗。 哦，真的。 哎，现在有的小狗狗长得真的很可爱， 很萌。对，比如说我家 Yoga。 你家那个狗的颜色吧，我是觉得太冷静了。 哦， 我老觉得白色的狗吧太冷静了。 对不起啊，没长好。 不是，我更喜欢就是那种 他出去打个滚就不白了。 对，就是很容易脏。一个是你，还有我认识安乐养了一只狗也是白色的。 哦， 就是都是纯白的。 嗯， 我就很不理解你们这种为什么大高高大大男子为什么不养一个就是颜色更丰富的。我觉得柴犬的颜色蛮好看的。 那你可以考虑养一只。 我害怕啊。 哦，真的。 我对狗是看着行，但他不要靠近我。但是我真，哦，我属于那种在电梯里，就是狗要是进去的话，我会出来的。 你会出去啊？哦，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 主人也非常礼貌，就会问你说你怕狗吗？我说我怕。 嗯。 然后我说那我出去，或者他进来，然后我们俩就最好不要在一个房间里。 哦，这很 就无论多小的狗 的， 哦，其实这个真的不是说什么，要不我们现在总说要严格的控制，就是养狗人的文明养狗嘛， 嗯， 就是要拴这个狗绳之类的。你不要说它太小，它不咬人的。 哦，不能这样，这有侥幸心理。 对，因为对于很怕狗的人来说，这个东西来说，他心里是一个无法接受的。我跟你讲过，咱们认识的一个朋友怕猫嘛， 嗯， 就是你忘了有一次吃饭，你印象很深的，就是那个猫根本就没有在这个饭堂里出现，在郊区那次，你印象。那个猫可能就是在方圆几里他就感觉到，他说这里有猫， 方圆几里 就吓得不行不行了。后来人家说哎，确实有个猫啊，然后他那顿饭就吃得胆战心惊。 对，确实是这样。所以其实 我倒没那个份儿，但是我也是不能。 我觉得彼此都值得尊重，就是养狗的人他有妥善的养一只宠物的权利，而怕狗的人也有不和宠物接触的权利，所以我觉得彼此要尊重。 对，我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我们小区有很多流浪猫。 嗯， 就是他们四处就是奔跑。 哦， 就是我就想可能是不是狗的命运比猫有时候要好一些啊。很少看到小区的流浪狗，反而看到流浪猫比较多。 因为狗这种物种不太适合流浪，就是可能大部分的流浪狗都没能幸运的活下去。 哦， 所以也是蛮悲惨的一件事情。 对，我就想我其实是一个很怕猫很怕狗，就是很怕小动物的人。 哦， 但是我就夜里边因为老看他们离我很远的在那飞窜嘛。嗯， 其实他也挺怕你的。 我就觉得真的挺可怜的。嗯，就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就是没有人要了。 我有一个好朋友家里养猫，然后他在他的书包里边始终放着一小包猫粮。 嗯， 我开始还以为是他给他家的猫带的，那我们发现每天都有，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后来我就问了他，他说他其实在路上看到流浪猫就会尽量去喂一下，因为这些猫其实可能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是很可怜的一种生活状态。 对啊，我就看到怎么那么多的流浪猫啊。嗯，然后我又不敢靠近他们，他们也不靠近我，反正都是一看就是飞窜着。 对，彼此都会保持着敬畏心。 嗯，这都是在夜行工作者啊，我们的一种陪伴了。今天晚上聊到这个2018年的组成部分里呢，也看到一些朋友哈，对于自己的收获所谈到的一些，真的是努力过后所体会到的越努力越幸运的部分。 嗯， 这个点就是说你可能对于这一年的前11个月还是比较满意的。 是， 就是我们不说或大功大喜，但至少没有什么觉得特别突兀的东西哈，都还比较稳定。 嗯， 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这位叫 Moon， 他说2018我开始学钢琴，但是也荒废了。他说什么对一种东西香脂过敏。 嗯， 对秘鲁香脂过敏，常常生无可恋。那是什么东西啊？但是很快又满血复活，因为过敏参加不了闺蜜的婚礼。哦，她是要去秘鲁参加朋友的婚礼吗？然后因为过敏就去不了。 哦， 跑了2个全马。亲爱的这位听友， 我对你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下一次在表述的时候要知道你在和一个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人表述，然后你就知道该怎么。所以我觉得作家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写东西是要让所有并不了解他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人清楚的明了的了解这个语境啊，还有故事的走向。 嗯， 他说因为过敏参加不了闺蜜的婚礼，他跑了两个全马，下周日还有第三个。 哦， 属于这个你们那个爱跑步的那一群的。他说和闺蜜以为爱同行徒步了50公里来致青春，工作呢依旧很忙。哎，这一年外婆离世，他还是单身，在增肌减脂的路上继续加油。最近喜欢上一个男子啊，但是他不知道，哇，是不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哎，你知道我周一到周四为什么不愿意有话题吗？就是因为我觉得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啊，到这个点的时候，人的表述里是带着很多白天的疲惫的。就是他的表述里有很多自己 不够逻辑和就是让你听起来觉得好像要琢磨一下都还不能明白的这种表述方式， 就是流水账没有记好。我们不介意流水账，但是介意表述的时候更加清楚一点， 都可以锻炼一下这样的表述方式。 记住，当你写完之后你要读，当你自己能读顺的时候，别人才能够看得清楚明了。 是啊， 我也这般电影初没有分手开车接我，可笑是我们忘了你们作家不应再轻率给我坐，又骗了天下前后的风景盖着了烟霞，蒙蔽的双眼未明白沾上你是何代价，彼此亦另有他神秘的烟霞，谁应清真假你别要用我受不住的鼻音跟我说话，令我的心软化证实我真心想有火花，难道我别无二心完全没好感都可以跟你信心创造假天真，当我伴侣为我等我便会真真多心的我太懂女人，难怪我越来越真为王自尊心因一个放下良心三个也伤心，假设若有人求婚我亦要等等亲多一次你体温，若你敢挨到别近原谅我不敢去忍，有几多苦恼也自甘前度要再为难我，难道我收不起这个热吻， thank you. 过很多城市，一路看很多人群，匆匆忙忙地在行程里睡了又醒，飘忽不定，这也是一种麻痹。直到我看到了你莽莽撞撞靠近，每一个细节都牵引我放下心，就是我的风景，云高风轻，不走下去，停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爱让悬崖变平地，像出森林一整片的森林，你在树荫里复杂的声音，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爱让悬崖变平地，伸出森林整片的森林，你在树荫里复杂的生命，因为有你我一层透明。 来自何洁演唱的《你是我的风景》。 嗯， 二零一八年的过完的前十一个月份当中，各位一定也看了很多人间的风景哈。 是， 嗯，不管是原地的还是远方的，原地的可能就是每天的日常中的心情的风景哈。 嗯、 远方呢，就是可能垂涎已久，终于可以打卡的一些美好的地带了。 是，每个人都在讲自己二零一八年和以往过的不一样的这种生活哈。其实我觉得你开始给大家的这个提示，还真的让很多人激发了这样的思考。Emily 李锦轩他说呢，坐标大连，嗯，昨天这个时候才回到这座熟悉的城市，此刻正窝在沙发里听着男左女右吃着葡萄，哎，好惬意啊，这种感觉。 葡萄，啊、 对，然后呢？ 是提子。 葡萄，他说的是葡萄，而且后面还画了一串葡萄。然后二零一八年一半的时间都在天津度过，史上最漫长的出差生活，即便此刻仍然有一些不适应啊，只是希望啊、如同预期的那样，不用再延期，而可以快快的回家。 对啊，这一年有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在出差啊，在城市的这个辗转中、嗯、因为可能 如果一个人习惯了某个地方，经常要走动的话，带给他的是一种适应， 对， 到每个地方都是一种适应， 对， 然后就会觉得身心很容易疲惫 的。是的，也有些朋友在2018年一定也有了一些特别不一样的变化，这种变化也会延续到未来哈。昂利丁玉芳他说呢，曾经的红人也来报道了，我今天不是一个人听节目，我是和肚子里8个月的宝宝一起听节目了。 你刚刚说那番话我就直接想说 是不是 是怀孕了吗？ 对， 然后又不好意思说，就跟我们办公室有个女孩，她真的以前我觉得长头发的时候很漂亮，然后剪了个头发、因为真的不好看，但是我没有办法直接说，我说你是要孩子了吗？他说是。哦，我说那我就可以理解了，因为突然间从很长的头发，哎，你知道我从来没觉得一个人的发型对就是颜值影响有那么大。 OK， 就是他短发就是剪没有剪好嘛，然后就觉得一下子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然后因为他平常就很漂亮，大家也就觉得他哎，怎么说呢，还是可以开得起玩笑的。很多人就说你直接啊、从一个美女变成了一个路人啊， 这么严重啊？ 对，就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长发和短发之间差别那么大的。哇，就是他不适合短发、 okay、 然后又剪得不好，但是没关系啊，做妈妈嘛，最幸福的时刻这些都不重要了哈。23:27这个时段呢先到这里，我们要转个身了，一起到2018年11月的最后半小时的男左女右。 好的， 怎么样，很有仪式感吧？ 嗯， 最后半个时段了哈，我们的小树已经长到了2.25米。 哇，厉害了。 对，而且今天我这边还是转发嘛，你那边的主会场也达到了246条。 嗯， 所以场面还是很不错的啊，一会儿见喽。 好，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本市已经发布空气中污染黄色预警，今夜开始以及明后天双休日期间，本市没有冷空气活动，扩散条件转差，雾霾天气发展加重，不太适宜大家假日出游。2号白天霾最严重，夜间冷空气南下，届时雾霾将被驱散，具体的情况请关注临近预报。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阴，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FM974，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3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11月最后半个小时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这是一档从2007年7月16号一直到今天没有消失的节目。对，2019年呢，我们依然会在一天中的最后两个小时，当然是工作日的周一到周五的晚上最后两个小时呢，陪伴大家，而且还是原班人马，没有任何的改变。 是。 你知道明年我的爱的更久点那档节目吗？我还有一些小板块的设置啊，一些变化。 真的？ 但是男左女右没有任何变化。 嗯， 就是不是说我们不思进取哈，而是我真心实意的希望这档节目在它的余后的几年里哈，能够让好多年没听的朋友回来的时候还能够听到。哇，还是沉默在周五，他还是只能在周五， 就不是特别陌生的感觉。 对，亲切，即便我在这里可能得不到多么惊艳的感觉， 嗯， 但是这种熟悉和能够让你瞬间回到过去的坐标型的东西，因为确实是越来越少了。那希望我们在这个少中呢，成为很重要很稳定的存在吧。 而且你知道，我觉得我们的存在如果能够给一些朋友提供一些帮助，或者是提供一些思考，其实是特别有价值的一件事。你看比如说刚才你对那位写了很长的非常认真写了很长的留言，但是可能我们读的时候有一点别扭的那位朋友叫做蒙蒙，对吧？月亮月亮，他说呢，居然读了我的留言，不好意思，我太久没用微博了，不知道微博会把我断行的句子都给连成了一段，所以我输入的时候呢，真的是一句话是一段的，所以你们读的可能不太顺。然后呢，这个秘鲁香膏香脂啊，实际上是一种过敏源，它可能广泛的存在于在很多地方，比如说烟酒、加工食品、调味料等等。它现在可能就是中招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特别谢谢你刚才给他的建议。 对，这个是我作为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因为是个收音工作者嘛，我也很希望大家在生活里，包括我今天有一件事情，也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今天是不是一个直抒胸臆日啊，我好多就是周一到周四可能忍着不说的话在今天都说了。我今天下午去做美容，也是那个美容院的我的工作人员呢，他也是，他一直以来我都很想提醒他，但是我就觉得算了吧，小姑娘给他成长的空间。就是他说话也存在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你问他陈默你今天晚上吃了什么， 嗯， 我说陈默你今天晚上吃了什么，你肯定会告诉我啊，我今天吃了，晚上我吃了什么宫保鸡丁啊什么，他的回答就是我中午先吃了什么。 中午没有问你啊？ 就是他不会先告诉你最想知道答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他一定要跟你先扯很多其他的东西。我说其实每个人对于想知道答案的那个热情度以及他的能给你的时间不多， 嗯， 所以你下回注意要精简，甚至说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语言表达欠缺的话，你就锻炼着不去说那么多复杂的话。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对，然后我今天跟他讲，我说你试着培养，因为你今天还20多岁嘛， 嗯， 你没有发现，我说你没有发现为什么店长他能做店长，他一定是表达能力比你强。 对， 就是能力可能是一回事儿，你把你的能力能表述出多少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类似的事情我其实曾经，当然这个要打引号啊，教育就是这个引号一定要打引号，教育过我的爸爸妈妈。有一段时间我问他们今天晚上吃什么， 也是扯很多是吗？ 他们就会说今晚吃米饭。我说我知道，我们家一直都是吃米饭的。我问的是什么菜。 哎，这个就是理解能力。大家那有可能人家说今晚吃什么饭，他就以为就真的是问的主食。 我们吃小米饭、紫米饭， 对，二米饭，对吧？对，我们一般都是吃什么饭，一般都是说今天会有什么主食的菜类。 对，是的， 就是他会想，比如说他说，其实我能明白啊，就作为服务行业的人，他有一种想销售，对吧？他想推销这个东西给你。我们为什么说有的人会自带流量，会让别人产生一种他推荐什么就想买什么，就是在表达当中他非常让你吸引，对吧？就包括你自身都能感觉到一个说话很有重点， 是， 然后很有趣的人，你愿意跟他聊很长时间。 没错， 如果微信里，哎呀，有的人你问他一句，他磨磨唧唧，还不如打文字。 说不到重点的人真的是，我觉得是缺乏思考。 对，这点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口才开始都那么好，但是通过听节目，我们一点点的培养自己。别人问你今天晚上吃什么了，哦，今天晚上吃鱼了，就是你哪怕只回答一句， 对， 重点到了，对不对？你跟我说中午，说早晨，我又没问你中午和早晨呢， 更何况也没说清楚。 终于明白你变成回忆，没有言语能够说明，当别人问起，补了一段旋律没有句点，也无法再继续，像埋伏在街头的某种气息，无意间经过，把往日笑与泪勾起，忽然心痛的无法再压抑，原来从未忘记，

但是你们做的好像比较温婉吧？ 我这么多年都坚持用差不多的开场曲。 但是，哎，当时是不是我建议你的呢？我忘了，我以前就好这口，就是喜欢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上，然后 也是很像你做的事了，其实。 这个歌曲确实哈，我听的那一瞬间也会想起像自己当年听零点乐话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页一页，从2018年的第一天走到了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份， 是 只剩下31个月了。 哦，真的， 只剩下31个月，我们就要迎来2019年了， 而且真的还剩下12分钟左右的时间。 对于节目本身是10分钟， 对、 我们节目就今天晚上就有10分钟了。看到大家在这个记录你们2018的组成部分的时候，其实都还不错，有很多收获。向上吧，夏日说，我的2018年辞去了工作，在家休息。 哦， 间隔年哈， 是 见了好久不见的朋友，跟朋友相约去了上海，一个人去了青岛，每天定点读书，读了10几本外国名著，每天晚上熬一锅粥，每天晚上出门散步1小时，每天用笔记本记录自己的日常，用随手记记录自己的花销。 哇哦， 你会发现，就是当你，工作的节奏没有那么快的时候，你一下子腾出了很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对这点上，我也就是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和大家不太一样，我就觉得大家每天朝九晚五真的很辛苦。就是对于我的这个性格来说，我就觉得庆幸我没有做这样的工作，就是朝九晚五。我觉得我那个时候会更瘦的。 确实是。 对，就是你如果跟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再加之，所以还是从你的个性出发吧，去选择你真正喜欢的事情。只有喜欢了，你就能克服了。 是。 对吧？就如果我喜欢一份工作，一件事情，它刚好朝九晚五，我可能在这10几年当中，我也就磨合好了。 是。 也有可能，对吧？然后呢，我做广播，我也没有想过我以后就会做晚间节目。这都是其实过程里慢慢的，命运就把他的这个脚本抛给你了。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去做，包括向上嘛，夏日，我想他不是说我永远的在家里待着了，对吧？我永远的就是靠过去的积蓄来过活，肯定他有了新的想法。 是， 现在有很多人在家里也照样能赚钱啊，对不对？不再是一个一定要到一个固定的地点才能有产生自己的这个获得感的地方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有更多的生活方式了，只是看你愿不愿意迈出那一步。还是你想要生活在原来的有安全感的这种惯性中，只是这种惯性呢，可能其实你在心里已经产生了一些厌烦感。 但是我们觉得在家里呢，就是不是肥宅哈，不是那种什么叫外卖啊，打游戏啊，然后家里乱七八糟啊。你看刚才我们那位朋友提供的这个场景，就是在家里，你看熬一锅粥啊，就是很美味很健康，而且读了很多书。我觉得人当觉得自己很浮躁，甚至觉得方向感不强的时候，读书去书店真的是能够给你静心一个很好的去处。 对，是的， 他有时候比你去旅行，比你走很多路都来得让你的心更得到一种净化。 对啊，之前不是有句这个就是形容人为什么会觉得痛苦很多，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读书不多却想太多。 是，就是要么就是灵魂总得有一个，对吗？要么就是在路上，要么就在书中，要么在运动里，你总得让自己动起来。当然了，你可能会说你没有经历我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那你也没有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痛苦的一切，对吧？其实痛苦这件事情，谁都不要以为自己是最痛苦的。幸福的时候也不要觉得自己就是这种东西是独门的。 对，就是你一定要记住，就是在走下坡路的时候不要太担心，因为你走到谷底的时候其实就一定会触底反弹了。而在你走上坡路的时候呢，也对你身后的人好一点，因为你真正走下坡路的时候你还会碰到他们的。 对，我常常在想，在这个时间点听节目的听友大概都是比我们小很多的，因为年龄比我们长的朋友大概已经入睡了养生嘛，对吧？或者说人生阅历很丰富的人说，哎呀，小韩和小陈说那些东西，哎呀，我早就已经看过了，真的有可能。 当然每个人生阶段都应该有那个阶段的感悟啊。 对，所以我们如果能对20岁的你或者30岁的你啊，这些话有一定的帮助的话，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每天晚上存在的意义。 是， 就是能有一个大哥哥大姐姐 老阿姨老叔叔哈，能够给予你一些成长的小建议吧。我不敢说说教，因为其实现在我特别讨厌一种，就是哎，你应该这样这样啊，对吧？哎，你怎么不这样这样？今天我在朋友圈里，我说了我今天是个直抒胸臆日，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直接开怼了，就是实在看不下去了，你知道吗？就是人家有一个同学哈，我一个朋友，人家 PO 了今天自己得了一个奖章，哎，很开心，工作上的一个获得了一个奖励哈，比如几等功啊什么的。 是， 哎，马上就有一个人，当然他也是好意，那个人是一个单身人士嘛，人家获了一个奖项，人家证明我单身，我还有一个自己工作上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成果吧。结果那个朋友就跟他说，你现在急需的是一张民政局的证 啊。真的，这个， 就是你这个留言是不是你看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就是人家在喜悦的时候你说你发这个干什么，就人家那个人不是说找不到，他是现在也有一个孩子， 对， 是他妻子离开了， OK， 就是人家自己带个孩子，然后呢又工作上取得这个成绩，我实在忍不了了。然后我上面就回了一句，我觉得以前我会说的挺温婉，但我今天就是有点挺狠的。因为他每天 PO 的都是什么呢？他辅导他家孩子干这个干那个，懂吗？就是表现出他很慈父的一面。然后我就直接回他，然后呢，像你那样累个半死吗？ 这句话说的就是很你的， 对吧？就今天我实在，因为我觉得在别人喜悦的时候，你没有必要非要给人家这个你的人生幸福指导， 对，真的，而且那是你的人生标准，你何必要强加于人呢？ 就不是因为我单身我去怼你，而是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好吗？ 是， 但是他真的没有回怼我， 嗯， 就我还想是不是一场唇枪舌战即将开始了？ 可能他这个很识相的就挂了名单。 然后我就看到我们很多同学就在我的那个留言下面就笑，然后什么捂嘴各种符号，就是他就感觉到了，终于我觉得同学之间还是可以怼一下的。 对，所以他可能也是激起了民愤，别人本来是敢怒不敢言，现在只能用笑脸来表示对你的支持。 对呀，你说人家自己一个大男人带个孩子，好不容易工作上取得一点成绩，然后你说人家应该拿个民政局的证，人家又不是没结过婚，对不对？所以当时说完呢也稍许的有点觉得是不是过分了，但是又觉得为我那个朋友出了一口气。 对啊，我觉得每个人都在过自己特别独立而丰满的人生，所以谁也不要对另外人的人生指指点点。 对，今天晚上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哈，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每一天比每一天的自己都更顺眼，看着更舒服。你没有办法取悦所有的人，你尽量的取悦，先取悦自己， 是， 然后呢让你的能量更强，更不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对啊，而且每当这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就像今天这样，如果我们在做这一年的盘点和总结，找一些关键词为这个过去的一年做一些真正的定论的话，我希望你能找到更多开心的、愉悦的、值得记忆的词汇。 如冬之日姐姐她对我们说，我是66年的好吗？哇，66年的都没有早早的睡去养生吗？也一定是一个内心还住着一个小女孩哈， 活泼的， 这样很好啊。好吧，我们一起结束11月份的节目，共同走向全新的12月。 是， 但是在这里呢特别预告一下，我因为这个年假还剩几天，我应该说还剩10天，我不知道，我工作了一下，工作了20年了，已经开始有15天年假了，所以我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可能要有一些录播，要把这些假消化掉。 录播同样精彩，会有好听的暖文章，会有走心的分享， 还有夜间的豪华冷笑话。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在这首王菲的《 匆匆那年》 中告别。2米66啊，2米66的很高的成绩来结束。 原创也有3米31。 对，愿大家在余下的这一个月份中都过得舒心、开心、顺心，然后全新的2019年，我们继续夜里相伴。晚安， 晚安。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怪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